北京电台 RBC。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藏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李世民新立了晋王李治为太子，接着又处理了李承乾的东宫团队。那么接下来李世民将会如何扶植李治呢？在传统的印象中，总觉得皇帝君临天下，可以为所欲为，应该是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实上，这皇帝也是人，皇帝他也有烦恼，只是由来人们只看到了贼吃肉，没看到过贼挨揍而已。贞观17年的李世民也是很烦恼的，在4月初7之前，他的3个儿子和1个兄弟为了皇位的继承权打的是死去活来，最后他快刀斩乱麻，将心中的那架天平掀翻，太子和魏王都不选，转而选择了10年只有15岁的晋王李治。晋王李治是李世民不得已的选择，因为这嫡出的总共就这么3个儿子，太子和魏王都倒了，只剩下晋王这么一根独苗，你说不选他还能选谁呢？然而晋王李治柔弱的肩膀能不能挑起大唐的江山社稷呢？李世民有些怀疑，也有些不放心。都说是一个篱笆3个桩，一个好汉3个帮，到了李治这儿，3个帮那是不够的，旗手11个，而且个顶个都是当朝绝顶高手。这11个帮手都是谁呢？太子太师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房玄龄，太子太保萧禹，这是太子的3师，太子詹事李世基，太子公右卫帅李大亮，太子公左庶子于志宁马周，太子公右庶子苏旭高继甫，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宾客褚遂良，这是太子宫的领导层配置。这个名单几乎将贞观一朝的核心一网打尽，由此可见李世民的用心良苦。11人的大名单涵盖了贞观一朝的核心，也涵盖了李世民最后的3大托孤重臣，分别是长孙无忌、 褚遂良、李世基。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发小、大舅哥，褚遂良的父亲褚亮是李世民的十八学士之一，这两个人都是很有渊源的，而唯独李世基是没有这些渊源的，他是凭借着自己的战功和为人处事获得了李世民的赏识。他的李姓正是李唐皇室赐予，而他本姓徐，《隋唐演义》中徐茂公的原型正是他。为了笼络李世基，李世民是下了血本的，血本下到最后连自己的胡子都搭上了。李世基曾经得过一次疾病，需要用偏方来治愈，偏方由数味中草药构成，其中一样很奇特，估计是药引子，是胡须灰啊，也就是把胡须剪下来烧成灰，然后掺和到药丸里头。本来这胡须灰也不难找，而难得的是李世民贡献出了自己的胡须灰。李世民亲自剪下了自己的胡须，烧成了灰，亲手给掺到了药丸里，然后送给李世基吞服治病。这一下把个李世基感动的几乎吐了血了。皇帝呀，君临天下的皇帝，为了你李世基的病居然剪掉了自己的龙须，这是何等的恩宠，你李世基承受得起吗？感动不已的李世基不断的磕头，不断的谢恩，直到把个脑袋都磕出了血。对此李世民只是淡淡的说道，我呀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又不是为了你，不用谢了，不用谢了。如果说胡须事件已经足以让李世基感动，那么随后的恩宠就让李世基更是感动到无以复加。贞观十七年的某一天，李世基参加了李世民主持的一个宫廷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李世民对着李世基又说出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最后李世民盯着李世基的眼睛缓缓地说道，我呀在这个群臣当中遍寻可以托付孤儿寡妇的大臣，看来看去也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当年你没有辜负旧主李密，想来也不会辜负朕呐。话说到这份上，算是给李世基捧到了极点。这时候的李世基的感动已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当即谢恩发誓，咬破自己的手指头以示忠诚。在这场宴席上，李世基喝醉了，喝高了，喝大了，最后直接倒在宴席上是呼呼大睡。而李世民呢，则关切地解下了自己的龙袍为他盖在身上，以免他受凉。君臣际遇如此，夫妇何求呢？历史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总有些人物让人感叹，总有些事情让人感动。然而如果你真的以为李世民与李世基真的交心到了如此的程度，那你就错了。李世民与李世基的君臣际遇也是一场政治秀。李世民处心积虑，用心良苦，说到底为的都是大唐江山的传承。然而到现在为止，他对于李治还是不放心，在他的心里一直还有一个人选，那就是吴王李克。李克颇有李世民年轻时的风采，不由李世民不动心。一边是英武累己的李克，一边是看似柔弱的李治，李世民再次陷入了烦恼之中，该不该换掉李治改立李克呢？犹豫中的李世民找来了自己的大舅哥长孙无忌，说道，你让我立李治，可是他的性格太弱，恐怕不能担起守江山的职责。这吴王李克倒是很像我，我想立他为储，你看怎么样啊？何如？不何如。李世民用这样的话去问长孙无忌，那绝对是问错了人了。试问长孙无忌这个晋王李治的拥立者，能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立场转而去支持吴王李克吗？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第一，吴王李克不是他的亲外甥；第二，吴王李克年龄太大了，难以控制了，有谁愿意拥立这样一个伟大不掉的爷呢？李世民似乎看出了长孙无忌的小九九，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李克并不是你的外甥啊？这话是一语中的，直击要害。且看长孙无忌如何应答。只见长孙无忌非常从容地说道：太子十分仁厚，是良主，储君位置显要，怎么可以老是变动呢？这就是长孙无忌，老奸巨猾的长孙无忌，抬出了太子仁厚的招牌，再祭出储君之位不能经常反复的宝典，一个招牌一个宝典，就让李世民哑口无言。太子仁厚完全符合储君的规范，这说明你没有废太子的理由。储君之位不能经常反复，这说明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不能总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已经废了一个太子了，难道您还要再废一个吗？长孙无忌用一个招牌和一个宝典稳住了李世民，同时将李世民的质问按下不表。公以克非己之生也？是的，我与晋王李治打断骨头连着筋，感情是带血的。至于吴王，哪个村的呀？到了这个时候，李世民也只能认命了。想立的不能立，不想立的却偏偏得立。以李世民的执政能力，此时若是一意孤行立吴王李克，那也是可以的。然而作为皇帝，他考虑眼前，也必须考虑身后。在眼前，他可以用自己的手腕迫使大臣们服从李克，然而在身后，他可就无能为力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不会轻易就范，这就注定了李克即使成为太子，也未必能够成为合格的天子。那么为了李克而赶走长孙无忌这些大臣可行吗？也不可行，他们都走了，这皇帝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皇帝与大臣就是一个主角与一大堆配角的关系，缺了主角这戏没法演，缺了这一堆配角同样也演不下去。卓别林可以唱独角戏，而古往今来的皇帝却不能，一个都不能。李世民也只能是就此放弃易处的想法，无论是理智仁厚也好，懦弱也罢，他就只能有这一个选择了。至于吴王李克，只能是忍痛放弃，怪只怪他不是嫡出，怪只怪他没有一个舅舅叫长孙无忌，怪只怪造物弄人，时不我与。此后李世民专门找来了吴王李克，通知了他不能立他为储的结局。从今以后，大唐的太子就是晋王李治，以后他会是大唐的皇帝，而你李克尽管年长，但你是臣，要记住自己的身份。李世民对李克说：父子虽然是至亲，但如果有罪，天下的法律也不能够徇私情。西汉时，汉武帝立刘弗陵当皇帝，刘弗陵的哥哥燕王刘旦不服，阴谋不轨，结果被摄政大臣霍光一纸诏书就把他诛杀了。为人臣子不可不戒呀。说这话时，李世民表面严肃，内心悲伤，他想用刘旦和刘弗陵的故事警示李克，没有想到却一语成谶。十年后，吴王李克被诬陷谋反，勒令自杀，而把他打入谋反大名单的正是他的挂名舅舅长孙无忌。于是燕王刘旦的悲剧在唐朝再次上演，李克就是刘旦，而长孙无忌当仁不让的就成了霍光。 人世有代戏，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贞观十七年到十八年的李世民是烦恼的，是苦闷的，是需要发泄的。恰在此时，一个很好的发泄载体出现了，这个载体就是高句丽。高句丽曾经一度与隋朝为敌，结果引发了隋朝前后四次远征，隋文帝杨坚一次，隋炀帝杨广三次，而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就是由三征高句丽引起的。 可能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在唐朝建立之后，高句丽与唐朝的关系相对不错。这个时候高句丽国王已经发生了更替，那个惹怒隋朝的国王高原已经去世了，继承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高建武。在高建武的任内，高句丽与唐朝的关系十分融洽。武德二年，高建武派遣使者来朝贺。武德四年，高建武再次派遣使臣来朝贡。武德五年，奉高祖李渊之命，搜罗隋末因战争散落在高句丽各地的原隋朝士兵以及百姓，以礼遣返，前后达10000多人。双方的友好关系一直延续到了贞观五年。这一年，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两国关系的变化是由一个人性化的措施引起的。贞观五年，李世民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出使高句丽，交给了他一项任务，收集隋朝三征高句丽时阵亡将士的遗骸，统一加以安葬。这个任务很特殊，也很人性化，同时彰显了李世民胸怀天下的博爱之心。奉命出使的长孙师开始的时候非常顺利，然而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难题。高句丽居然用隋朝将士的遗骸修筑成宣扬武功的金冠。金冠是中国人的发明，金冠的功能就是宣扬武功。金冠的修筑是这样的，先堆积敌军的尸骸，然后封土而成。修好的金冠展示的是本方的战斗力，羞辱的是对方的无能。现在高句丽就是用隋朝将士的遗骸修筑成了一座宣扬高句丽武功的金冠。看着这刺眼的金冠，长孙师出奇的愤怒。尽管距离三征辽东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但这加于隋朝阵亡将士身上的屈辱却一直延续到了贞观五年。死后不能入土为安，还要接受这样的屈辱，太残酷了。长孙师长啸一声说道，毁掉这金冠，正式安葬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长孙师的主持下，金冠被毁掉了，那些背负屈辱的将士遗骸得到了安葬。长孙师将这些遗骸下葬祭奠一番，然后回朝复命。长孙师的使命就这样结束了，然而留给高句丽的震动却刚刚开始。在长孙师看来，只不过是拆除了一座金冠，在高句丽看来，这或许是大唐发动战争的信号。连金冠他们都敢给毁了，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呢？从此之后，高句丽加强了对大唐的戒心，而且开始修筑用以防守的长城。咱们中国的长城是万里规模的，他们的差点意思，千里级别。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里有余。不过防范归防范，两国的微妙关系还没有到破裂的地步。贞观十四年，高句丽国王高建武还派遣太子高桓权朝贡，李世民对之忧劳有加。高句丽与大唐关系彻底的破裂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高句丽的权臣渊葛苏文。这位也就是咱们常听的评书《薛仁贵征东》里头那位辽东大帅葛苏文的原型。在唐朝的史书当中，为了避讳李渊的渊字，把他的姓换成了泉水的泉字，叫泉葛苏文。渊葛苏文在贞观16年成为了高句丽朝中伟大不掉的权臣，出任了东部大人。《旧唐书》中的记载有一些分歧，说渊葛苏文当时担任的是西部大人。哎，总而言之吧，人家是当了一个总监官。这个人性情粗暴，违法乱纪，已经露出了不臣的苗头。不甘心被架空的高建武召集了部分大臣，计划除掉渊葛苏文。然而很不幸，消息还是走漏了。这除渊计划被渊葛苏文提前知晓，一下刀把就握到了渊葛苏文的手中。此时的渊葛苏文已经掌握了高句丽的兵权，发动兵变只是抬抬手的事情。以前不发动兵变是因为觉得时机未到， 现在对方的除冤计划已经出台，再不兵变那可就没机会了。渊葛苏文决定兵变，他谎称要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式，邀请国王和朝中的大臣一起来检阅，为了表示诚意还给大家准备了酒席。受邀检阅部队的大臣们没有多想，尽管他们知道渊葛苏文一直有不臣之心，但他们还是认定渊葛苏文不敢胡来，这么多的朝中大臣在场，谅他也不敢怎么样。渊葛苏文确实没有胡来，他是硬来的。就在朝中大臣们一一入席准备开始享受大餐的时候，渊葛苏文的伏兵杀了出来，100多名朝中大臣没有享受到大餐，却吃到了渊葛苏文免费赠送的乱刀剁。那个年月吃顿大餐还真不容易。处理完了朝中大臣之后，渊葛苏文挥刀杀进了王宫，亲自招待了国王高建武。君臣二人经过一番所谓的礼让，以渊葛苏文将高建武砍成数段告终。然而这还不算，完事之后事后还把零碎的高建武扔进了水沟里。三条腿的人难找，两条腿的国王那是有的是。在剁完了高建武之后，渊葛苏文拥立了新国王，新国王就是高建武的侄子，名叫高藏。显然这个高藏也就是个木偶，牵线的还是渊葛苏文。从此之后，渊葛苏文自称莫离之，也就是中央执政官，集高句丽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唐朝这边的吏部尚书加兵部尚书。与唐朝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不同的是，唐朝皇帝货真价实，而高句丽的国王只是个摆设。此时的渊葛苏文就是高句丽事实上的国王，气焰之盛无人可挡，平常身背500佩刀，杀气腾腾，属下无人敢正视他的眼睛，上马下马采用的都是人梯，无论多贵的贵族，多高的将领，在渊葛苏文的眼里那就是一个马凳，用来踩在背上上马用的马凳而已。至于出行，渊葛苏文的排场更大，一律军队开道，仪仗队高喊，闲杂人等规避，实在没处躲的可以先跳进旁边的深沟或者是山谷里躲一会儿。经过渊葛苏文的不断出行，高句丽老百姓几乎不敢上街了，毕竟深沟和山谷不是那么好跳的。渊葛苏文的嚣张很快从国内延伸到了国外，向邻国新罗发起了攻击。这一下可是触动了唐朝的神经，因为新罗与高句丽一样都是唐朝的朝贡国，高句丽入侵新罗，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如果放任渊葛苏文做大，那么很可能在朝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兴起一个新的军事强国，这恰恰是李世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面对渊葛苏文的嚣张，李世民将会怎么做？大唐与高句丽的一战又是什么结果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同，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谁在凄风冷雨中追寻一种种往事千万种不复醒的梦，你早该动容，别等柔情已成空，追忆一种种往事千万种不再爱的痛。钟楼时针摆不同，喧闹静止后夜深更寂寞，夜深更寂寞。